孤独是会上瘾的，但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好音乐让你更上瘾。晚上七点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是吴克群。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南京98.9，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清源，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视资讯。爱情喜剧片《合约男女》今天发布了郑秀文演唱的主题曲《理智与感情》，歌曲讲述了片中女总裁和快递员之间的爱情，抒情的旋律和郑秀文低沉的声音将都市男女内心的纠结娓娓道来。影片将于2月14号在全国上映。由大鹏、范伟、张天爱等人主演的喜剧电影《父子魂斗罗》今天曝光了一组贺岁版海报。海报中，大鹏和范伟组成父子档，两人用手枪打出一串礼花，画面喜感十足。影片将于7月21号在全国上映。电影《八月》近日正式定档3月24号。导演张大雷表示，之所以会选择春天上映，是因为春天是万象更新的时节，不仅与影片温暖的基调相符，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电影，特别是中国作者电影蓬勃发展的期待。导演关锦鹏近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将执导一部作家三毛的传记电影，影片有望于2018年开拍。据了解，本片已经出现在电影局的剧本备案立项公示当中，片名为《撒哈拉》。影片将讲述三毛在西班牙留学、在西非生活的经历，以及她和丈夫荷西的感人爱情。第八届金扫帚奖的初选名单近日出炉，本年度金扫帚奖共设置了最令人失望影片、最令人失望男女演员、最令人失望集体表演等八个奖项。宋茜、景甜、 Angelababy、 吴亦凡、陈学冬等入围，曾三度得奖的杨幂今年没有入围。欧洲粘土动画《西葫芦的生活》近日发布了美国版的预告片，影片从孤儿院少年西葫芦的视角展开，讲述了他与同病相怜的小伙伴们重拾温情的故事。影片此前曾获得金球奖最佳动画的提名。由何炅主持、马东、蔡康永、高晓松担任导师的节目《奇葩大会》将于今晚上线首播。节目中除了四位主持人和导师之外呢，李开复、古大白话也将惊喜现身，与态度犀利的年轻嘉宾上演唇枪舌战。用音乐与设计连接，这次由一心编辑清源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收听，稍后来关注天气情况。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8度到0度；天津晴，-6度到0度；上海多云转晴，-1度到6度；重庆多云，6度到13度；石家庄晴，-7度到5度；太原晴，-13度到0度；西安多云转晴，-5度到7度；郑州多云转晴，-3度到8度。武汉晴，-2度到9度；合肥多云转晴，-4度到7度；南昌晴，0度到10度。再来关注细颗粒物浓度，北京24，天津42，上海18，重庆57，石家庄77，太原38，西安32，郑州35，武汉52，合肥28，南昌69。 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星期五，今天会来揭晓全新一期的内地和港台的两张榜单。 And this is top for you。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晚上好，我是清源。 各位晚上好，我是银子。各位小年快乐。对，只有我们两个人还在上班吗？不对，应该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 最重要的是饺子有没有吃到。 是的。 你 对，在北方反正今天我还没吃。 是。 但是在十二点之前应该可以如愿以偿吧。 到哪里如愿以偿、啊、有人买好饺子在等你吗？ 反正总觉得是一种形式，而且在北方呢大家还很看重小年的、就是很多北方的家庭都会在小年这一天也团聚一下。 没错， 对， 所以呢希望各位团聚的各位哈、就好好的开心的温暖的去过完这一整晚。 没错、 没团聚的就等大年吧。 对啊，然后我们今天全新的两张榜单会在小年夜的晚上诞生。待会儿我们要看看他们的成绩。首先进入到今天的 TOP 抢先听。 抢先听， 宋炳洋。 宋炳洋有新作品，他这段时间啊，虽然在忙着准备自己的叫做《终于见到你》这个首唱会，但是呢，他还是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创作热情哈。 对，这个也是一个巡回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是的， 这首歌也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其实分享了一首歌，是来自赵雷的《成都》， 那首歌非常火 啊，勾起了很多人。尤其是在成都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哈、或者是土生土长的这些人的回忆。那马上听到这首歌呢，也跟成都有关系，那叫做 Double 成都。 成都成都。 哎，成都成都。其实一般唱到一个地名的歌曲，你像北京北京，就会怎么讲，就会稍微内敛一些。 哦，我懂，有一点怀旧的、 有点伤痛哈、就是那种感觉在里面。那这首歌不大一样的就是它可以跟着跳起来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又是宋炳洋一贯很擅长的比较流畅的嘻哈风格哈。 对，我们来感受一首不一样的《成都成都》，来自宋炳洋。 在那近的尽头，是沉睡的午后，风云变幻我如旋的水煮了三国，草堂里的屠夫挥墨写诗三千首。 Check it out。 这一座城，一座古老的古城，古城雨落纷纷，半城银杏在生根。在这样一座城，昨天不过是人生，被煮一锅红油，副歌东流配浊酒。 在那井底尽头，是沉睡的午后，风雨变幻卧龙旋的水煮了三国，青阳谷的古树，草堂里的屠夫。芙蓉十万株，挥墨写诗三千首，三千首卷卷流，留下永远不想走。长夜漫，思乡愁，游子抚琴歌一首。I'm back， 回到龙城雨蒙蒙，好吃的青豆。 Shut up。 过春雨落纷纷，满城阴晴在生根，在这样一座城，昨天不过是人生，被注意过红油，不喝冬肉配浊酒， 在那几枚镜头是沉睡的午后，风雨变化卧龙泉的水煮的三国，青阳宫的古树草堂里的杜甫，看那风十万株回眸，写写三千首，三千首卷卷流，留下永远不想走，长夜满思乡愁，游子不禁歌一首 I'm back， 回到龙城雨蒙蒙， OK， 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宋炳阳的《成都成都》。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支加拿大的独立乐队 ，OK， 叫做 Walk Off the Earth， 就是从地球要出走了 啊，离开地球。 哎，再见啊！对，他们其实之前有很多作品，可能比较被大家熟知的，都是翻唱一些欧美流行巨星的歌曲 ，Adele 啊之类的哈。那马上听到这首歌呢，是他们在。最近全新推出了一首单曲啊，叫做 Fire in My Soul。 Control. Yeah, yeah, yeah, oh, oh. 炫， 最棒的音乐都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音乐之声。 走亲访友喝露露，家人团聚喝露露，浓浓的天然营养，每时每刻与你相伴。露露杏仁露，滋润健康每一天。 1月20日起，东风日产在全国58个高速公路服务站提供感新公路温馨服务，让你的春节回家路全程更轻松。东风日产智信科技，伴你一路安全到家。 东风日产， 你安年，你安就是年。 春运的列车上载着的是离家拼搏的梦想家们，一年到头，梦想家们也该回家想团圆了。愿你在寒冬的归途中能有田亮、叶一茜、森蝶、小靓仔一家的幸福年，温暖你。 在惯性与反叛之间游离，离心与向心相互抗衡，暌违3年，他的声音始终如一。 大家好，我是杨乃文。 如何像一 锁定本周每晚9点音乐 VIP， 带你感受摇滚女爵杨乃文的强大离心力。 一场梦做了的说存在。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回来，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在揭晓全新的榜单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温故而知新，来看一下上一周两张榜单的排名情况。我们首先从内地部分开始。 在青涩 这是上一周的内地榜单第15名新歌上榜，罗中旭《锦瑟流年》。 同样是新歌上榜，上周排名在内地榜单第14位的歌曲来自王野，《亲爱的》。 藏不住我们的落幕，感情在勉强。 上一周内地榜单第13名新歌上榜，冯建宇《狂想》。 上榜4周的时间，上周内地榜单第12位的歌曲来自王清，《独角兽》。 这是上一周内地榜单第11名的歌，李小杰，把酒倒满。 曾经的冠军曲目，上周排名在内地榜单第10位的歌曲是郭顶的《水星记》。 上榜2周，上一周内地榜单第9名的歌，常石磊，我我。 拉着我，紧握着我。 上周新歌上榜的最好成绩第8位的歌曲来自鹿晗，《微白城市》。 郝婉彤的《人类未解之谜》上一周内地榜单第7名。 six. 从相约那么黑，每个清晨。 上榜两周的时间，上周内地榜单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这是上一周内地榜单第五名的歌，上榜三周的时间，丁鱼 Lisa。 上榜两周的时间，上周内地榜单第四位的歌曲来自魏晨，《不变》。 上一周内地榜单第三名的歌，郁可唯，《寂寞更生》。 上周内地榜单的亚军曲目，上榜三周的时间来自张伟，黑白。 这是在上一周内地榜单上面上榜四周来到第一名的歌，陈楚生 and Spacey， 来来回回。 以上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上周内地榜单歌曲的排名情况，马上来看港台部分。 为你唱过的歌， 上一周港台第十五名新歌上榜，信，唱不完的副歌。 不到副歌，疲惫的心想放手，风筝飘 过去， 让你能靠近我，随心所欲。 新歌上榜，上周排名在港台榜单第十四位的歌曲来自 Alin， 随心所欲。 黄美珍的左耳，上一周港台榜单第十三名。 上周排名在港台榜单第十二位的歌曲是新歌上榜，来自辛晓琪的《My Dear You》。 Number 11。 上一周港台榜单第十一名的歌，谷谷《为爱而爱》。 Number 10。 你让我放弃暧昧的权利。 上榜两周的时间，上周港台榜单第十位的歌曲来自杜德伟的《报警处理》。 Number 9。 徘徊爱情游乐场，对手好像也。 佳佳《爱人的自我修养》，上一周港台榜单新歌上榜的最好成绩，第九名。 自我修养，不要介意。 我爱的人不爱我。 上榜两周的时间，上周排名在港台榜单第八位的歌曲来自张志成，《我爱的人不爱我》。 才叫人难过，要多久生活才 能够？ 人生太超幽默的，超幽默的。 人生超幽默，来自吴克群和莫安琪的合作，上一周港台榜单第七名。 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 Number six。 我们多会 上一周港台榜单第六位的歌曲上榜两周的时间，来自容祖儿《装傻》。 欢笑正瑜伽，连一句你还好吧都那么圆滑。 继续听到了这首上一周港台榜单的第五名，来自安心亚罗志祥的《靓仔》。 上榜两周的时间，上周港台榜单第四位的歌曲来自拉拉徐佳莹《是日救星》。 大家都装狂怪，十分的 年轻。 下一首情歌来自吴建豪，上一周港台榜单第三名。 上榜三周的时间，曾经的冠军曲目上周港台榜单的亚军，这首歌来自梁朝伟和李宇春的《十年》。 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Number one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知己的花衣衫。 上一周港台榜单冠军曲目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左眼的悲伤，右眼的。 以上跟各位回顾到的是上周港台和内地两张榜单当中歌曲的排名情况。广告回来，我们来揭晓全新一期的内地榜单。 为你唱过的歌， 逝去的感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随我的歌声一起剪断线，任它流浪。大家好，我是信，好音乐尽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唱的都是解脱。 有人说招牌式的坏笑是我的注册商标，作为演员怎么能只有一种套路呢？新的一年更要与众不同，我是孙红雷。 Hello Moto 面子安一起扬飞吧，面子安一起扬飞吧。 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香港制造，养肺润肺，止咳化痰。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京都念慈庵总厂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曾经领悟，现在明白。 Jim Lee、 侯志坚、陈建奇三位制作人联手打造了十个属于你我的故事。波士顿室内交响乐团联合演出，首播主打 My Dear You， 辛晓琪最新专辑《明白》，愚人制造出品，滚石压轴发行。 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欢迎回来，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那我们现在就要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成绩了。首先我们来看第十五名。 新歌上榜一首，来自九月奇迹《两根筷子》。 我们是幸福的两根筷子。 彼此， 那一份执着 从来不曾休止。 继续来揭晓到的是全新的内地榜单，排名在第14位的歌曲。上榜两周的时间，本周第14位的歌来自罗中旭，《锦瑟流年》。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全新的内地榜单第13名。 Number 13. 新歌上榜第13位，蒋敦豪，天亮就飞吧。 这是来自蒋敦豪的《天亮就飞吧》，继续来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排名在第12位的歌曲。 Number 12.

熟悉的问候，相遇的路口，我们说好雨的尽头有一道彩虹。 我们继续来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第十一名。 Number 11， 上榜已经有五周的时间了，来自陈楚生 Spicy 来来回回。 一路追游戏每次痛的眼睛，快歇斯底里 找到的是本周内地榜单第十位的排名。 Number ten， 上榜三周的时间，本周第十名的歌来自李小杰，《把酒倒满》。 把酒倒满，来个个不醉不休。我不想再问君有几多 久。继续揭晓全新内地榜单第九名的歌。 Number nine。 郝婉彤，人类未解之谜。 人类在寻找着答案和起源，在废墟里面，在黑暗深渊中分辨，想破解法老他留下的遗言，在千年之间对世界有什么留恋，时间放在显微镜中呈现，看进来的血液一边沸腾一边冻结，矛盾的情节还会是什么从不到尽苟且，复制分裂小心的抗拒，最后牺牲到壮烈，讽刺经验渴望着被永恒早蜕变，让灵魂和身体开始重叠，把故事沉淀成了经验，用爱去终结破碎毁灭，让后人去纪念。

恰节奏，直到天亮。伪装换下你最沉重的悲伤，打开从未亮相的最灿烂最漂亮最华丽的姿态登场。让我们变着音乐解放，你今天是谁那又怎样，只要我能召唤你一瞬间一转眼，一场游戏就爱上。爱是最狂的幻想，跟着我们的疯狂不去想不设防把夜点亮，跟着节奏的热浪哒哒哒哒哒哒，孩子一样把所有力气用光，让幻想更狂妄，一起疯狂到天亮。 狂想过后，我们继续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第五名。上榜两周，前进三个位次，来到第五名的歌，鹿晗《微白城市》。 看雪在手中融化，城市变白，把爱装进礼物，等你来拆。愿望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金色里的声音，霓虹灯的倒影，冷风里向你靠近。白色气息降雨 You look so wow wow， 路人都在回头看你，三条阴乱了心跳。 Let me take it out out， 我们继续来揭晓到的是全新的内地榜单排名在第四位的曲目。上榜三周的时间，本周第四名的歌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曾像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 我们继续揭晓全新的内地榜单，来到第三名。

峭壁南山，我给您捶捶腿吧。 好好，两个小娃娃困不困呢？ 不困，我们要守岁。 守岁可是咱们的老习俗了，知道为什么过年要守岁吗？ 我知道，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呢是祝愿父母福泽绵长。 孩子们呐，父母最大的福气就是有你们， 爸爸妈妈，有你们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呀、啊！ 和谐家庭，幸福中国，弘扬孝道，传承美德，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Hello， 我是 Vanessa 吴建豪。晚上八点，要不要跟着好音乐一起摇摆一下呢 ？Music won't hurt your body. Come on, let's boogie。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 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银子，来关注体坛资讯。首先关注篮球方面，美职篮今天公布了东西部全明星首发阵容，骑士队的勒布朗詹姆斯和凯里欧文，以及勇士队的斯蒂芬库里和凯文杜莱特都入选，而雷霆队的威斯布鲁克则被火箭队的詹姆斯哈登挤出了西部首发阵容。今天上午，骑士队在主场以118-103轻取太阳队。比赛中，勒布朗詹姆斯几乎打出三双，贡献了21分、15次助攻和9个篮板。凯里欧文拿下26分。太阳方面，布莱德索拿下22分、6个篮板，钱德勒贡献22分、16个篮板。再来关注足球方面。中国男足新一期飞行集训名单今天公布，相比于上一期名单，本次集训主力纷纷回归，广州恒大8人入选成为最大户。此外，上次入选国足的邓涵文、高准翼和池忠国等人也再次入选，为备战3月份开始的世界杯预选赛，国足将于2月9号到12号在广州进行集训。四国女足邀请赛昨晚在广东佛山展开一场比赛，中国女足以2-0战胜了泰国女足，王霜和娄佳慧在比赛中各进一球。不过比赛现场看台冷清，让女足队员和教练员有些怅然。北京时间今天，2016-17赛季国王杯1/4决赛首回合一场焦点战展开，巴塞罗那客场1-0小胜皇家社会。比赛中，内马尔制造点球并主罚命中。2017斯诺克大师赛，北京时间今天上演了第二场1/4决赛。比赛中，我国香港名将傅家俊发挥出色，凭借4杆60加和一次破百的成绩，以6-2轻松战胜小钢炮马克艾伦晋级半决赛。半决赛中，傅家俊将迎战名将奥沙利文。2016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匈牙利公开赛今天展开争夺。开赛首日，中国队大获全胜，周雨、方博带领5位男单闯过首轮，6位女将也一同晋级。其中，李佳毅发挥出色，淘汰了2号种子荷兰选手李杰。2017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迎来了第5个比赛日。赛会头号种子穆雷在比赛中面对31号种子美国发球机器奎雷伊，最终穆雷3-0横扫对手。另一场比赛中，前赛会冠军4号种子瓦林卡在挽救一个盘点后，以3-1逆转获胜，与穆雷携手晋级16强。本节内容由一心编辑银子播报，感谢收听。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总有一个是个你。总有一个是个你。 人在那么多，谁为谁会不如我？人在那么多，谁为谁会跟我疯？人在那么多，谁为谁会爱我凶？ 人在那么多，谁为谁会不如我？人在那么多，谁为谁会跟我疯？人在那么多，谁为谁会爱我凶？ Hi, this is Jeff Chang, 张信哲 I want my music, I want music radio. Hold 不住的好音乐，挡不住的最强音，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也许等待是最消磨人心意志的功课，就像药一样苦涩。午夜的漆黑让人落寞，以为难忘的苦楚会击碎梦想的追逐，却转眼发现霓虹，至终将花开的花谢。一起等待探索，张碧晨首张个人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让你等待光明和花开的路途上勇敢坚定。梦想当然音乐，用音乐创造梦想。 曾相约那么黑。

港台榜单的揭晓，我们继续来看第八名。上榜第二周，信唱不完的副歌。 为你唱过的歌，你记两句就够，前奏唱不到副歌，疲惫的心想放手，风筝飘到远方，剪掉线任它流浪，我想要唱完副歌。 继续来揭晓到的是全新的港台榜单第七名。 Number 7， 上榜两周的时间，本周来到第七位的歌来自佳佳，《爱人的自我修养》。 港台榜单的揭晓，我们继续来看第六名的歌。 Number number six. 上榜第二周前进了六个位次，来到第六名，辛晓琪 My Dear You。 My Dear You Missing You I wish you 继续来揭晓到的是本周的港台榜单第五名的歌，曾经的冠军曲目，上榜四周的时间，本周第五位的歌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只记得花衣裳，世界不再是你真实的模样。 我们继续来揭晓全新的港台榜单第四名，张志成，我爱的人不爱我。 我爱的人不爱我，不是怕寂寞，是怕太脆弱，飞机穿越 继续来揭晓到的是全新的港台榜单第三位 Number three. 上榜三周的时间，本周第三名的歌来自容祖儿，装傻。 我们多会装傻，用了朋友当遮掩法，欢笑真瑜伽，连一句你还好吧都那么圆滑，问的 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全新的港台榜单亚军曲目。第二名的歌，上榜三周的时间，来自拉拉徐佳莹，《是日救星》。 最后来揭晓到的就是本周港台榜单的冠军曲目 Number one. 上榜四周的时间，上周第三名的歌本周来到冠军的位置，这首歌来自吴建豪，下一首情歌。 放了烟火放不过寂寞，安静总在人最多时候闯祸，怎么忘了那年最美的花朵，过了太多只谈了前奏，回头再看这份爱没有停过，想要匆匆时间拼命闪躲，我都没有错，只是幸福早已渐渐褪色，话题没了，语言慢慢熄灭了快乐，要算几次才能演好过度的角色，爱没了和弦怎么唱啊下一首情歌，我首情歌，独唱还是和，放了烟火放不过寂寞，安静总在人最弱时候闯祸，怎么忘了那年最美的花朵，见过了太多自残了前奏，回头再看这份爱没有停过，

只留那一起向前走，管不住笑也收，红尘万上念头，说走就走，以后未必有以后。在今天我要从昨天毕业，黎明之前总会有告别，这是原来赌前世的人，你永远在我心里面，都不带走 注定是一次行色匆匆的 Top Rewind、刚刚走完之后呢，现在是淋雨一直走， 一直走下去吧。 来自张韶涵。 有梦就别怕痛，有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很确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多地狱，也不恐惧。

好的，又到了每周公布幸运听众的时间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幸运听众都是谁，获得了什么样的礼物呢？ 嗯， 手机尾号是来自上海的9057， 来自山西的1481， 福建的8231， 北京5046， 以及广州的6263。 那恭喜以上五位听众将会获得到的是张碧晨的签名专辑一张，感谢你们的投票支持。 是的，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在平时收听节目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哈， 嗯， 然后呢也对他们进行投票支持，每周会有五位的获奖听众。 对，你可以下载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 APP 红色的版本，当中也可以非常简单的找到投票支持的页面。 是的，那说到这个小节的要是放出的最后一首歌呢，也是跟演唱会有关的哈， 嗯， 那就是哇，张学友的这个演唱会依然还在进行当中。 是这个经典的这个巡回哈，所以其实之前也跟各位介绍过，这场演唱会呢可以说是一个限量版，这个限量就在于张学友以他的身体状态和他的这个对音乐的这种表现的能力来讲，这是他当下能够完成的最棒的演出了。 嗯哼， 可能以后真的不会这么拼命的去做这样的巡演。 我觉得已经开了能有好几十场演唱会了， 嗯， 每一场他都苛求到完美。 没错， 我觉得这就是歌神的魅力哈。那在1月20号周五、1月22号周日，每天的周五今天晚上到周日每天晚上的8点钟，都会在无锡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演唱会。 是，那欢迎各位去感受一下经典的魅力哈。我们今天最后跟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小年夜快乐喽， 周末快乐。 无求什么，无心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即使永不枯萎，愿每过一天。爱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心，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愿离开，只愿留低，即使永不枯萎。如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注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未知的深夜，如每过。